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哒。 啊，北上频道第二节，嗱，五蚊拎提示啦，咁咧就我哋讲啊，阿杰斯仔头先回应咗啊，心命苦荣啦，即系关于北京个度假度。嗱，喺上海咧，我哋都有一啲几好嘅活动，即系如果我哋譬如休假时候咧，特别譬如话我哋去呢个杭州啊， 系啊，去杭州咯， 咁、啊、我哋礼拜六啊坐火车落去， 系啊， 而家落杭州几多钟啊？ 应该系个零，因为我就坐巴士多嘅，咁就如果坐火车，应该好似系个零， 个零钟啫，等于类似我哋上广州咁快啫， 系啊，好快嘅， 好快嘅， 系可以即日来回嘅一个节目， 即系玩下手。如果佢嗰条磁悬浮搞得掂，就即系更加吓。 但系而家又系无期 啦，无期啦， 系啊，系啦， 隔你先算啦， 嗰系啊，嗰个就如果嗰个开埋就大约系within一个钟头就已经落咗去啦。 杭州嗰度几靓。其实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去华东，即系最即系个感觉就系话咧，啱啱秋季咧、一片平原，一片和田。 去西湖啦嗰啲 啊。系啊系啊，嗰阵时候就系话，即系一去到个感觉系好舒服。 唔系，甚至你沿路嘅风景都唔错啊。 唔系上海嘅江南咧，周边就其实好多地方都几好嘅。咁即系譬如话。苏杭啦，即系苏州、杭州啦，咁就其实有时就有啲人就会短 trip 就会去南京嘅，即系南京都可以譬如 stay 一日啊，咁样又翻。 但呢个系咪中产嘅假期活动？ 旅行啦，其中一样啦。咁但其实上海嘅中产就几唔同嘅，即系同北京就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就系、是、基本上就北京嗰啲中产就会比较有啲文化气息啦，即系好似头先阿苦荣讲，即系譬如会搵啲地方饮下嘢啊，睇下书啊。上海就唔系冇，但系上海嗰只咧就会系比较扮嘢多啲啦，咁同埋就即系佢哋玩嘅节目咧就比较多姿多彩啲，因为上海毕竟就比较多新鲜嘢玩啦，咁所以即系你只要消费得起嘅就好多嘢都即系就比北京多嘢玩。 但贵啊嘛， 咁你基本上都消费得起。 呢个会唔会系佢个历史问题咧？即系佢个历史问题啊！即系佢北京嗰度咧，就系话一路以嚟佢系一个首都咧，就通常就系话咧，佢嗰度嘅文化气息比较强烈啲嘅，即系因为由古即系 有啲啦，我谂应该 咁就上海咧，因为有个租界嘅问题，咁就以前就英法租界。 你好简单啫，上海历史都系短啊嘛，你要搵啲 你北京系千几年古城，几千年古城， 唔系同埋你以为有啲起码即系北京有个氛围嘅，即系譬如话你周围周边真系有啲。歷史嘅嘢啊，層層舊舊咁俾你睇，即上海就比較少嘅，即 最多最有歷史嗰個就係嗰個上海灘嗰邊。 唔係， 上海灘係我話俾你，上海灘係上海人係唔會去。 係 啊， 你本身係睇港產片。 我喺上海咧，我喺上海咧就一年咧，我大約我去上海 灘嗰邊 八九次到啦，每年。咁咧就每一次去咧，就因為有啲人第一次上嚟。咁我夜晚就會帶佢去睇上海灘囉。即係其實我冇得撈呢，我諗我可以做上海灘導遊㗎，即係我可以知道邊個角度係最靚呀、幾點鐘去呀、十點前要去呀。譬如你去嘅時候呢，就最好坐下的士啦，因為的士呢就要上高架。 我記得 就差唔多到就嚟到呢、這個到落車嘅時候呢，咁我就會知道喺邊個位，就會叫我啲朋友啦，大家唔該望一望右手邊，唔係左手邊，咁然之後呢就會睇到個好靚嘅上海灘囉， 左手 咁然之後跟住就咁然之後就喺上海灘落車睇睇條黃浦江，咁跟住然之後就過去睇睇黃浦江。 咁仔呀，你講呢樣嘢呢， 即公式化嚟 㗎。你講呢樣嘢呢，我參與過㗎。 跟住就叫人睇埋個東方明珠塔啦。 東方明珠塔咪望望對面。 望望對面。 我就通常唔 recommend 人哋去㗎，因為東方明珠塔嗰邊就第一上去就好老襯嘅，而家收到150蚊。 哇，150蚊啊！ 150蚊啊！咁同埋上去就真係好老襯。 150蚊啊！ 其實喺對面睇睇咯，咁然之後就順住就睇睇和平飯店啦，講講和平飯店嘅歷史俾啲朋友聽啦。跟住然之後咧就會一路行南京路啦。 喂，跟親街嗰啲都係咁 嘅喎。pass 過南京路步行街，咁我就喂唔好再行啦，唔該，搭車走人。 你真係等於我帶啲靚仔去北京。 望到一边，呢边天安门，右一边啊人民大会堂。诶、啊，呢、这个新华门啊，不到新华门，唔知自己官世啊。 唔系，即系我想回应翻你就系话，即系基本上咧就本地人咧就有两个地方系我哋成日去咧就唔会去嘅，就系、是、一个就外滩，一个就南边路步行街咯。即系南边路步行街又系冇人会去噶。 咁 咧，如果人系真正去消费、去玩、去成咧，就会系去翻徐汇区嗰边，即系徐家汇嗰边。因为嗰边先系真正好多好多嘢买嘅 shopping mall 啊，诸如此类咯。南边路步行街买啲全部系手信嘅嘢嚟嘅啫。咁、即系会系咁嘅情况咯。咁同埋就系、是、即系如果上海嘅中产就会比较功利啲嘅，即系玩嘅嘢啊，所有嘢都。 喂，咁你唔系讲上海中产，上海人嘅功利， 上海人比较功利，唔系即系同北京嘅中产系好唔同咯。 即系但呢个就唔系话比较中产啦，实际上两个城市嘅。生活習慣以至個嗰個成個文化氣息、歷史都唔同， 歷史唔同， 係啦，即係所以 地位都唔同， 係啦。 但我哋其實應該具體下比較下個中產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分別啦。嗱，如果你純粹講話嗰個中產嗰個角度嚟講咧，上海咪少少接近翻香港啲， 似係 嘛？ 似啲嘅，似啲。 因為佢嗰、那個譬如話嗰個經濟壓力咧，都係相對翻 而家就會越嚟越大啦， 接近翻越嚟越同香港拉平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即系系同北京系比较悠闲啲嘅，系真正嘅悠闲咯。即系上海就算你话悠闲嗰只就系扮出嚟嘅咯。吓、嗯 啊，即系话俾人听我好悠闲。 吓、嗯，咁、啊、就平时佢哋嘅生活就系、是，譬如话即系除咗佢一定话 plan 定去玩啦。即系譬如我谂除咗玩之外，就譬如话食嘢，上海就会即系中产好识去享受去食嘢啦。即系因为上海譬如食肆有好多林林种种唔同嘅食肆啦，咁佢哋会有好享受呢啲啦。咁同埋你话个到周末嘅时候，咁我谂上海中产就有一样嘢一定会做啦，就譬如话即系去家乐福嚟一个即系大出血咯。即系每佢哋系其实嗰样嘢系佢哋好 enjoy 一种好似好美式生活啊，即系成家 系咪等于北美嘅人咧去 warm up？ 直情系嗱，即系我可以从个雪柜去讲一讲嘅。即系而家譬如话你去走去啊呢个上海嘅如果有机会上海咧，你走去啊嗰啲国美啊、苏宁啊嗰啲卖电器咧，你留意一下嗰个雪柜咧，你就会知道佢哋种生活系点啊。佢哋用紧嘅雪柜同香港好唔同啊，佢哋系用嗰啲好大美式嗰只雪柜，即系譬如话你个雪柜仲可以制冰啊，整杯冻饮出嚟啊，然之后个雪柜大到无伦嘅，咁、然之后咧就即系佢就中意啲好大型雪柜，咁你从佢个雪柜就可以睇到咧，跟住咧佢哋买咗呢个雪柜翻嚟咧，咁佢首 provider 就系佢哋首先有一个好大嘅厨房，咁佢哋屋因为啲屋大嘛，咁然之后咧好啦，咁、那个雪柜一定要摆嘢噶嘛，咁佢哋就会买嘢嗰种消费咧就真系好恐怖，即系上海人嗰种消费就系、是，譬如话每个礼拜你周末去家乐福，你就会见到就系、是，譬如话个妈咪带埋个细路仔，个细路仔话啊我想食呢、这个利是薯片，咁跟住有好大包嗰啲利是，咁啊。买一包都已经唔知食几多日啦，佢哋就个妈咪就可以，咁、哎、啊，整十包啦，咁又摆落个车度，跟住一买油咧，买嗰啲花生油咧，佢哋系一系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家乐福嗰啲车咧系大过惠康百佳好多噶， 两 嗰啲车佢哋系可以系你可以经常见到嗰啲人咧买油咧，我唔知啲人点用嘅，嗰啲花生油系买满一架车翻去嘅。 哇， 咁呢个唔需要话，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去北美住过咧。人哋係咁生活法 嘅，但係個問題係你北美咧，你可能真係揸兩三個鐘頭車去 supermarket 啊嘛， 佢就要好遠好遠嘅，梗係要 所以又唔係， 佢唔係日日都要你落得，佢唔喺你隔離啊嘛。嗱香港唔同，你嗱行極幾步幾分鐘，你去到 supermarket， 佢又唔係啊，個老年暗超遠嘅，係 啊， 係買你日日走去買又話真係死俾你。 所以咧，我通常星期六去買嘢咧，我就好慘嘅，即係譬如因為我有時間，我淨係得星期六去家樂福，咁咧我通常買嘢平均就係百零蚊到嘅啫，我買。咁咧，我可以排嗰條隊咧。如果我一個人去咧，如果我兩個人去咧，我就好多時我就叫我同事話：喂，你買有咩買？有咩買？我幫你買埋，你就唔該去排隊先。咁、如果我一個人去就好慘嘅，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可以差唔多接近啊呢、這個三節嘅呢個銷股聲中咧，我可以聽曬兩節。 唔好啊， 都未到，都未 慳翻嗰個時間啦，真係 係好誇張。佢哋每人都差唔多係平均買千幾蚊嘢，嗰千蚊嘢嘅。咁我哋買百零蚊係好鵪鶉嘅。 啊，同埋我解釋埋俾你聽，如果你喺香港，你俾唔明呢樣嘢。如果你喺北美買啲咁嘅嘢咧，如果你隔離買咧，係貴得好緊要嘅。 係啊， 即係同一個物件啊，啊試過即係譬如買一個牙籤咁樣咧，可能一桶牙籤咧細細包嘅收你十幾蚊嘅。 嗯， 咁你如果去嗰啲頭先阿傑姐講啲，譬如沃爾瑪嗰啲咩，你個好彩咧，可能嗰個牙籤咪收你一蚊嘅啫。 係， 嗱呢個就形成點樣咧？ 好多人咧就必定咧就係湧曬去呢個沃爾瑪一次過買，因為呢個係買咗係慳翻好多好多錢。 係啊，因為佢係平啊嘛。 因為平 係啊，不過但你講緊嗰就係北美情 況。北美啊，就唔 係 上海。 上海嗰種就係真係扮出嚟嘅，即係我成日去到就係我同好多人講過，喂，究竟呢班友仔有冇需要要咁樣買嘢㗎？ 當然冇 啦。即係點用啊？我到而家都唔知道點解會買油買咁多嘅咁就 阿軒啊，一個網民。 OK。 就話咧夏天咧可唔可以走去雪櫃嗰度？ 係得嘅， 可 以噶，得嘅，可以。 呢 個唔係講笑嘅， 可以藏個細路仔入去。 係啦， 係 啦。 即係嗰啲咧，左右兩邊門拉開啊，咁就總之好多好多格啊，咁嗰啲。 係因為如果你夏天熱個頭咧，你又走去都幾舒服。 你有機會你上去咩海爾嗰啲網站啊，咁你就會睇到嗰啲係乜嘢什麼嘅雪櫃。 喂，咁我想問下咧，嗱，而家我哋講到即係上海啊，同埋北京嗰度啲中產啊，不如即係中國就最中國人一定講嘅民以食為天，咁啊中產。佢哋食嗰啲咧，即係喺上海同北京咧，係佢哋食嗰方面咧，係你覺得即係你大家 食就好唔同啦。上海同北京，即係嗱，首先唔使講中唔中產先啦。首先喺個份量已經好唔同啦。 係啊， 我成我間嗱，我多喺上海多咧。如果我間唔中咧，譬如我成日會喺上海上北京嗰頭嗰一兩日，我就好唔慣嘅。點唔慣咧？就是、我出去食嘢咧，我叫嘢咧，我通常都會叫多咗好多。因為點解咧？我習慣咗喺上海咧，我就會叫好多餸嘅。因為上海啲餸係好細碟嘅，好的色，好靚，好靚，好精緻，好精緻嘅。咁但係咧，上到去即係北京咧，就差唔多一盤一盤咁樣，即係好大數份量好大。咁呢個因為第一個唔同啦。 呢個 係第二就係、是、如果喺上海就係真就即係。好好精緻嘅餐廳，無論中西式咧，係多過北京好多。即係你可以揾到好多譬如無論你食台灣嘢啊，或者食呢個香港粵菜啊，或者係上海菜，你都會揾到好多好好精緻嘅嘢食咯。即係包括譬如話，仲有啲食西餐都食西餐，上海係唔錯嘅。即係如果係喺大陸嘅地方，有好多係即係唔食得都睇得嘅。啊，即係俾啲中產去 enjoy 一個好好嘅 dinner 一個 meal 咁樣，佢哋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地方。 但 係阿健 仔啊，佢如果從嗰、那個價格嚟講咧，上海以我估計應該高過北京好多， 高過 北京好多， 高過上海可以 價物價高多， 可以食到好貴㗎。 啊， 係啊。 咁咧，即係上海係咁樣咧，但係北京就係點樣咧？即係上海人就可能中意細細碟啊，即係講派頭咩？但係北京人咧就中意聚埋一齊。 嗯。 即係好簡單， 係真係拆㗎嘛， 即 係拆羊肉， 散羊肉， 散羊肉，散羊肉， 即係散，即係去東來順又好，去佢屋企附近嗰啲又好，但係一班人一家即係幾屋企人咁樣去聚埋一齊，就係圍住啲混帳，圍住羊肉就砌㗎啦。係 啊， 係啊，即係好，即係嗰個感覺係好唔同㗎。 唔同呢個係北方同南方兩種人嗰個唔同法咯。 即係喺王府井啦，我唔知，即係可能好，即係好。 我覺得係王府井。 啊，王府井嗰邊咧，即係真係成扎人一齊咧，攆埋就一齊食嘅。 嗯，係。 就唔同，即係上海 唔同其他地方啦， 唔同嘅。同埋就即係王府井，通常啲人一食咧就都。 一食其實叫做好豪，即係一人嗌幾碟羊肉咧，就係咁樣。同埋有發現一樣嘢，我忽然真係諗到，北京嘅地方嘅食飯嘅地方個房嘅數目係比深圳少好多。北京嘅咁又唔係 好多一間食肆入邊， 大陸好多揀好多房嘅， 係 北京唔多嘅， 係 啊喺廳 呢個就梗係啦，喺南方嗰邊勁好多，譬如我諗下阿台長就好清楚啦，廣州中心名菜就已經夠犀利啦，揀嗰啲房簡直係 唔係我哋尊重私隱權啊嘛，我哋唔中意啲嘢係喺人哋面前做噶嘛，所以咪要揀多啲房咯， 好誇張啊嗰啲就。 即係 但係頭先嗰個笑話嚟嘅巴友點解唔熟嘅。 咩呀唔係笑話嚟㗎我都覺得 是。大陸真係唔係真係喎我嗰時我喺深圳寫好多飯啦，喺南海啦，廣州啦，北京啦，即係咁樣比即係呢幾個地方。即係呢喺廣東省呢呢啲房嘅數目係多得嚟呢喺 unreasonable， 我唔知係咪裏面 睇。係你就好簡單啦，你去茶樓。即係佢哋梗係間好多房，你自己 即係雖然貴少少咧，咪入曬嗰啲房噶嘛，咁剩低出邊嗰啲聲，即係湧曬出邊。 好多原因嘅，即係大陸人係好中意坐房嘅，即係食嘢。因為我諗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即係坐房一個派頭啦，第二就係、即係我諗有啲人有可能就係、喂佢使嗰啲公費，即係食得好， 可 以留到。 唔係特別咧呢樣嘢咧，反而喺上海我諗會多啦。反而喺上海多啦。 上海好多城市係直情係連出邊都冇啊，上到全部係房嘅。咁我呢就全部係俾人傾生意，俾人食，即係 嗱，北京都有房，都有房，唔係冇話冇，有唔多，有嘅有幾間，即係即係如果呢間，即係如果你外淨係講樓面，九成嘅地方係外邊，即係呢位一成先係房。 嗯，同埋如果你講開食，就我諗有，我諗有一樣一樣嘢共通就係、是、近幾年就係上海同北京咧嗰啲港式茶餐廳咧都係好吃香嘅。 是 即是两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第一就港式茶餐厅是四川的。 几搵钱的知道这样东西 是。不是很多人叫什么话嘛香港都不掂就上去上面开茶餐厅。 港式茶餐厅是赚到钱的在上面。因为第一就是它皮费便宜但是它收 的。 不是你 应 该加 一句是苏花赚到钱的。迟啲唔知啦。苏花赚到钱 的。我曾经有个个案呢就是呢有一间有一个我有一个香港的老细呢就是在因为他在我在上海佢喺我屋企附近咧，佢就開係香港人嚟嘅。佢咧就係呢個 SIPA 嘅時候走上去嘅。咁我同佢傾，佢分享嗰個經驗就係咧，佢喺香港搞飲食，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然之後上咗去上海，就搞咗一間叫做頭啖湯。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就係粵菜，跟住就有啊 廣東湯水、 粵式煲靚湯，即係俾咩西洋菜鋪陳陣嗰啲。咁我哋成日都會去。咁嗰間店佢唔係搞大嘅，咁就即係中型一間飯店，生意好好。咁佢同我講嗰個個案就係佢話：，我而家仲開心，做咗兩三年喺度。佢話我唔使多嘅，我而家每一日大約佢話我係做三萬蚊生意到嘅啫。咁然之後一個月咧，我就抌足都係90萬，但我嗰90萬嘅 profit margin 係大過以前喺香港，即係個生意額係2-3萬。 唔係個原因好簡單啫， 好開心 就咁樣啦。個香港嘅地租貴。 是啊租贵 嘛。即是个租就食咗你大部分嘅。 同埋人工啦、啊、人工都系啦。 个人工都系由于你租贵嘛。 是啊。 个人工其他部分都系返租嗰度。 是啊。是啊 所以呢个其实归根到底系一个即系香港贵租嘛。而呢个呢我哋都系飲食频道入面讲。 嗯。 就点解香港咁多即系我哋比较传统比较質素比较素质比较好嘅食品呢都唔能够依家生存就系。因为佢哋越嚟越嚟嗰个利润越嚟越低。 是啊。 即系你唔使做变咗。譬如你煲碗豬骨粥好好食喎。但豬骨粥賺咗幾多錢啫？ 係啊， 係嘛？你賺得多，譬如蛋撻咁，即刻加你一倍租啦。 係啊， 呢個就即係做死你香港嘅鋪嘅原因嚟嘅。 所以而家係越嚟越見到係就係話好多香港人係走上去開嘅，即係譬如茶餐廳係真係幾好揾嘅。 同埋 成日爆滿。 同埋我哋講講即係我哋啲老友記咧，即係如果想食翻啲好嘢咧，係唔介，即係直頭係習慣咗就會係坐船走去澳門嗰度食嘅。 即係你去澳門你哋係 嚇，因為就覺得澳門嗰度咧先食到真正以前香港咧嗰啲好嘢食嘅，你香港好難揾嘅，因為你而家嚟講就係話咧啲大廚咧皮費貴，即刻咗，咁即係啲食物嗰啲材料又係皮費貴又cut，因為要應付鋪租，搞下搞下咧係搞唔掂嘅，即係除非係幾檔嗰啲，即係有啲食果緊場嗰啲大排檔咧。先係即係因為佢大排檔就係真係要靠食物質素，先至可以令到。 唔係，我諗大排檔要係保育咁噶啦，即係當佢古蹟。 直情係啦， 我係古蹟，見到蹟嚟嘅，古蹟嚟嘅， 係啦， 古蹟扮諗佢， 古蹟扮諗。 有網民就講嘅，就話 呢個好啱我哋嘅題目。 佢就話總係覺得咧，杭州啲女仔係幾靚嘅。嗱，我依個我認同嘅，因為咧，我記得咧就。 诶、hey, ，你认同冇用啦，问得牛，问得牛， 系咪？ 系咪？系咪？ 杭州嗰啲女仔都唔知点解个个都系四五个字嘅姓四五个字喎，知唔知啊？咁样啲女系真系几得嘅。 啊，嗱呢个最权威答案啦，我哋唔讲啦。 好、okay. 喂，另外又系关我哋全香港嘅烟民事，就系话大陆多唔多禁烟食肆啊？ 咁大陸有禁煙食肆， 大陸咧係有大陸 有， 我唔知呢樣嘢喎。 阿 Barry 講嗰個係其中一個啦，佢話真功夫啦，真功夫係其中一間禁煙嘅。咁、真功夫就係食嗰啲中式蒸飯啊、蒸米飯啊。 我可以講啊，廣州有好多真功夫嘅， 好食嘅。 廣州咧就好多好多真功夫，但係蘇花咧我都未 另外一間禁煙嘅咧喺深圳嘅叫麵點王。 哦， 啊系， 呢、這个好似唔系连锁店嚟噶， 连锁店嚟噶， 连锁店哦， 咁你計埋老麥肯德基都禁煙嘅， 喺外資啊大佬， 好多人多數都唔食煙㗎嘛。 喂，其實呢即係講開呢啲，我就拆開少少講麵點王，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呢，一間麵點王，一間中式快餐店呢，係後面係有幾廿個嗰啲廚師係不停為你做嘢㗎，你諗都諗唔到，即係你麥記阿董上過去，我都帶佢上去食，其中一間麵點王，哇諗都諗唔到後面嗰啲廚師呢，哇！一百幾廿個喺度， 係咪你講嗰啲係透明，即係你睇到佢做嘢嗰啲？ 唔係透明啊，直頭懟到隻手入去㗎、哦，即係好似工廠，即係好似快餐，其實快餐店嚟嘅嗰度係。咁、哦、你都係擺低張單咁入去嗌嘢食嘅。咁但係咧，你香港大家三兩位啫嘛，麵點王四五十位四五十下肯定嗰啲廚師喺度。即刻整俾你啊！ 唔係咁啊，人多勢眾又咁樣噶啦。 人多勢 眾，不過講呢啲嘢同中產好似冇乜關 係。係啊，咪炒開咗少少。 係，講咗少少嘢啦。 深圳嘅中產會有。 唔係，仲未得罪，未得罪。 O K， 因為點解咧？中產其中一個最重要咧，就講個書籍啦。咁你冇講到嘛？ 啊， 睇書同上海同北京有咩唔同先？ 北京咧就文化書。即係睇鍾意睇一啲，即係其實鍾意睇一啲書，即係點樣講書情嗰啲。我冇立，我特登立過啲咩書，但係咧就 喂，但我睇佢暢銷榜咧，好多同國家大事有關，真係幾嚴肅嘅喎。即係北京 唔係、啊、你分哦，你講 OK， 繼續先，你講北京嘅 嗱、啊，我睇嗱但係我一睇嗰區啲人就真係比較，即係因為我去嗰啲書店其實都係啲 hea 嘅。即係嗰啲飲咖啡嘅書店咧，所以其實中意睇嗰啲係啲消閒嗰啲，但唔係話咩愛情小説，純粹係普通消閒，一少少笑話啊，少少而家啲興啲韓國嗰啲改咗小説，但係都幾高深下，同埋一啲外國小説嘅翻譯啊，即係嗰啲咁樣咯。但係呢啲國家大事啊，嗰啲書我有嘅，即係好多書店擺咗好多喺度嘅，王府井書店啊，新華書店都擺咗好多喺度當眼處嘅。啊，或者邊個講完嘢，佢哋擺到好多嘅，毛澤東文集好多，亦都好多人睇，但係嗰啲另外一班人嚟嘅， 嗯， 係啦，就唔係。 唔係我講嘅就唔係嗰啲話政府出嚟嗰啲文獻啦，即係唔係話毛澤東選擇、江澤民選嗰啲鬼睇咁啊，真係。 唔係嗰啲就冇人買嚟擺嘅啫嘛， 好賣 得㗎， 你知唔買啊？ 好賣得㗎， 好賣得，係有 quota 一定要買㗎。 係啊，好多人都買翻嚟買㗎。 嗰啲係即係單位一定要規定要買嘅。 係啊， 但我係講一啲咧，即係譬如話，講以前啊，林彪啊，講以前即係反右運動啊啲，喺北京就好暢銷㗎，唔係講笑。 係啊，唔係嗰啲就，但係嗰啲 係暢銷，但係暢銷，但係應該係暢銷嘅，但係就我哋。接觸嘅即係我蘇花接觸嘅人就唔係主要睇呢啲。 哦，你接觸嘅中產嚟，佢哋主要睇都係精神食糧咧， 都係睇啲都係睇啲外國嘅翻譯小説，就顯得高深啲。 唔係咁啊，都係精緻啊！上海有冇咁精緻啊？ 上海就係實用書同潮流書最多啦，即係因為呢個憑咩做準則咧？就憑啊啲書城嗰啲擺出嚟出台啲啦。譬如話如果而家譬如長期最賣得嘅，譬如話就係、是。易中天啊、於丹啊，仲有佢哋上海之寶啊、余秋雨啊，嗰啲咁樣。 唔係呢啲唔差㗎啦，余秋雨 啊，咁就算 太差㗎。 同埋就係外國嘅潮流書囉，即係譬如話 紅巴巴、富巴巴， 嗰啲實用書， 唔係嗰啲火燈面。 譬如最近喺上海就好 hot 就係哈利波特囉。 哦， 哈利波特 都唔低水平，佢係即係好多人其實都睇英文嘅。唔低水平嘅， 但係一本半嘅，呢個《哈利波特》即係一出咗英文咧，就兩三日後咧就已經有翻版中文譯本嘅，咁但係譯成點我就唔知啦，但係就已經有 加埋， 街邊都有埋， 值得即係仔細研究喎，即係兩日搞掂，因為成本《哈利波特》 喂，你一早做咗啦嘛，因為 咁啊問題你喎，我啲嘢點可以出嚟先？ 唔係佢有個時間嘅差別 啊，唔係係咪嗱呢樣嘢可能研究啦，係咪其實？哈利波特神咗就賣咗個中文版權俾 唔 係啦， 唔係佢梗係揾一本，即係總之有心做翻版嗰啲，佢咪喺第二度好早就已經即係英文版一出，佢咪即刻可以。 唔係我又覺得即係比較 QK 啊？點解咧？係咪嗱？哈利波特都唔係細本噶嘛？佢咪拆開佢每個 chapter， 你一個 chapter， 佢亦一個 chapter， 可能係。 系嘛？ 你想 同埋我嘅經驗就係、是，通常呢啲翻譯譯本咧，唔係嗰啲翻版譯本咧，就通常就係譯到亂曬龍嘅，即係譯同作咧一齊嚟， 一齊嚟 即係依個除咗書之外咧，即係大家留意咧，譬如你喺留意咧，譬如去旺角咧，或者去其他深水埗嗰啲地方咧，有啲 DVD 咧就係、是、一啲韓劇啊同埋日劇咧。 你真係有時睇呢就佢一睇就知係簡體字㗎嘛。佢裏面嗰啲翻譯呢係有時會亂色大龍㗎。 喔、哦、呢個 當然有成就㗎。但係佢哋好快㗎、啊。因為點解我有時呢會上網睇㗎。即係有啲原因。 這個大家 有 啲 劇其實 有啲劇我上網睇就係話啊我嗰個時候我啲人文 係亂譯㗎嘛。 咁我就 係逐句譯啊。 佢好快㗎。即係譬如日本呢佢 點止係亂譯啊亂出。 咪但係佢哋可以呢即係話呢即係做一個字幕版呢即係人哋日本啱啱出咗冇幾耐呢好快呢一兩日即刻已經就有個 BT 版俾你可以俾你 download 嗰個呢話 有又例題返嚟 咁同埋就係如果除咗潮流書就係實用書啦即係實用書就係、 是、你睇到嘅成個佢上個中產呢個實用好強 好強㗎好強㗎 邊類型 嘅係強唔係強過香港喎 即係強過香港好多 係強過 香港好多 嗱，譬如你講佢點炒股啊點樣嗰啲咧，即係佢一定係 hit 㗎 近期就係炒股票嘅書啦，咁同埋呢啲長 hot 嘅咧就係嗰啲即係上次講嘅就啲咩如何做個溫州人啊，仲有咩睇真過凡嗰啲咩家書咯、 哦， 就學呢個商業管理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嗰啲書係好賣得㗎。即係喺上海長期都係佔據嗰啲豬肉台咧，嗰啲擺曬都係擺。 同埋好多人都會係直頭係即係喺個書店嗰度咧揾個角落坐喺度睇嘅。 但係呢個就 全中國， 全中國都係， 全中國都 係、啊。即係如果喺我而家喺東莞多咧，就東莞咧就喺呢、這個甚至喺 Walmart 嗰啲地方咧，就長期嗰啲民工咧就都會喺嗰度打書釘嘅。咁啲書全部都係睇到巢晒即係行一又好星期六日又好。 係 好 快 好多呢啲人佔佢。咁但係其實係好嘅即係呢個就同香港好唔同囉。 香港真係唔同 嘅。你行書店就真係可以打書釘囉因為同個地方大㗎嘛。 其實喺左返呢如果喺深圳呢最呢排擺出嚟呢我啱啱睇過曾子文。鳳凰衛視曾子文。嗰個寫個採訪嗰個記錄擺咗幾個月。即係不停唔係冇人買啊好多人買就係咁換出第幾版我立過下叫 so far 叫我睇即係咁樣即係佢講返啲消息俾你聽。 唔係嗰啲就係即係深圳嘅讀書人嘅口味啦。 係、 即係又同上面北京同埋上海有少少唔同嘅。 每一個地方都 唔同 嘅。好唔同嘅。好唔同嘅。係呀。 不過其實我就自己覺得呢你去一個地方呢如果你想睇個中產嗰、那個特徵呢你去書城其實某個程度你應該睇到啲嘢出嚟。即係喺深圳嘅書城呢就直情係不知所謂。 係兩三間都係。好、 啊、 多間都係。 邊一方面呢 你淨係個設計同埋燈光已經不知所謂啦。 最喂我禮拜哎講開好好興上個禮拜六喺我都唔知喺個羅湖即係新華書城即係大家即係最近香港嗰、那個。嘩排隊排到啊兩佢一樓嗰兩邊排隊俾錢㗎。排到上二樓電梯樓 買咩買 咩嘢 買 咩嘢買咩嘢買咪就係排咪就係佢因為佢成個書店買書都係一樓俾錢㗎嘛、 哦、 平時就 啲坑打收曬啲坑打收曬 啲坑打開曬但係冇人做嘢喺度嘅咁咪呢邊行行嗰邊已經行上二樓我想走都冇得走你知嗰六個手搭嚟㗎嘛 唔係個問題咩呢其實如果你講真呢深圳嘅書城呢根本就唔合格佢除咗個地方大之外呢擺書又亂曬大龍燈光又唔夠即係 仲好熱添， 仲好熱添。嗱，廣州書城咧都唔係叫好噶啦，不過叫只要稍為企理啲。嗱，入邊啲人即係做嘢又係不知所謂。 啱、呢個係個同個管理有問題。 管理有關咯、 啊。即係總之我都講好耐就係即係其實好多人好中意話好羨慕即係大陸嘅好多唔同地方嘅書城都好大，但其實就淨係得個大字。 得個大字 即係譬如話你買書其實都要好好。考手啊，即係譬如話，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我自己嘅原則就係咧，譬如翻譯書我唔會買啦，即係因為翻譯我就冇乜信心啦。咁其實我最多咁嗰啲乜嘢如何做個溫州人嗰啲，我又冇興趣睇啦。咁其實我買得最多嘅咧，其實都係啲即係文學嗰啲囉即係譬如話買返啲好老土買返啲魯迅啊同埋我譬如話睇張愛玲啊即係你買嗰啲就好正因為佢價錢真係平㗎嘛咁同埋而家嘅包裝就做得幾好。 係㗎 ,ok, 見到不過我冇買 啦。買仔仲有出 現。仔啲係中產階級。 呢啲係中產 階級。即係北京嘅中產 階級。唔係我係覺得呢淨係呢啲可以值得買囉。 即係如果書店嚟講呢即係北京呢都唔係好得幾多其實王府井書店未去過我去過嗰間呢就外文書店就係喺呢個王府井大家嘅東安市場對面嗰間好舊60年代嘅咁呢60年代佢裝修都係60年代嘅 我喺外 嗱呢、這個咧就真係咩啦？即係其實我哋就個策略上有少問題，因為真正代表中產呢咧，即係比較特徵呢咧，就真係就喺嗰啲書店。 係 嗱，北京唔係講新書店，應該係舊書店，係咪應該而家仲琉璃廠嗰邊仲有好多舊書店㗎？ 未去過嗰度，嗰邊未去過。 嗯。咁啊， 呢個都可以發掘一下，因為係啊，我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 因為咧，你買舊嘅舊嘅古，即係唔係舊嘅古，古咧梗係舊啦，即係舊嗰啲舊書嗰啲咧， 二手書 咧，嗰度就應該幾多下嘅， 係 嘛？嗰啲 可以睇下，盡快去 啊，盡快去啦， 盡快去拆曬，反正都就係拆，係 啦。咁今晚講中產咧，又係有少少道行道廢啊。即係 講唔完點講完 嘅，即係可能呢個題目咧又係即係比較宏偉啲係嘛？ 係 咁啊，但係咧即係好不幸咧，即係我哋其實中產呢個可能我哋要 cut 少少啦。即係下禮拜我哋又發掘啲另外啲新嘅題目嚇翻嚟，咁啊嗰啲就比較即係令到你有少少驚奇嘅啫。 OK， 我哋我再補充少少就係、是、即係。如果喺 discuss 嗰啲咧，網民即係如果你有興趣想有啲咩話題想講咧，其實可以俾多啲意見我哋嘅，即係可以擺上，咁我哋又可以考慮。 唔係因為你即係中國咁大嘅地方咧，即係我哋就算上得去多咧，隨時有好多嘢，我哋即係聽出嚟都覺得啊，我哋都未聽過， 嗯， 係嘛？即係 一定有好多人， 一定有好多啲咁嘅嘢㗎， 經驗過我哋 嘅。即係就算你話上咗十幾廿年咧，隨時有啲嘢你都未聽過，即係發生啲事係嘛？所以就成日即係有新鮮嘢，所以呢個咧，大家係不妨俾多啲意見啦，或者建議我哋啦嚇。其實都唔應該講意見啊，因為點解咧？我哋講意見咧，就真係純粹 opinion 啦。如果大陸講我對你有意見咧，我 好挑憎你 啊！應該咩事會啊？ 唔係。 我 可以俾我可以俾啲建議你。如果我對你有意見咧，即係我唔妥你 嘅，我挑憎你啊！ 歡迎大家，明放啦， 係明放啦，係即係改呢個節目可能叫大明大放啊嘛，真係好，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